我来了，今天刷什么记录啊？ 木木，我们琉璃之地的记录被人刷掉了。 对呀，老大，我们再把记录刷回来吗？ 咱们都三十级了，今天先去刷点别的。 刷什么？ 岩女巫。 好啊，老大。 好。 岩女巫是烈焰森林的野外 BOSS， 大家要注意啊，岩女巫和我们相比有着六级的等级压制。 哦， 不要小瞧这六级的压制啊，结合他野外 BOSS 的身份，许多攻击效果打在他身上会有60%到100%的削弱。100%的削弱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就是全抵挡无效。 哦， 举例来说啊，龙牙的僵直、天机的浮空、抛沙的致盲、专邪的晕眩，所有技能都会表现出比你们平时更弱的效果，所以在战斗时需要适应这种改变。 这样啊， 这种情况我们在刷一线峡谷副本的时候不是已经遇到了吗？那里的 BOSS 等级也比我们要高吧？ 高是高，但是从30级开始副本等级跨度都不会超过3级，就是因为过高的等级压制有些难以应付，3级还算是一个可以容忍的压制等级，否则36级的岩女巫早就被杀了，还轮得到咱们吗？ 哦，我会注意的。 包子，你明白了没？ 明白。 好了，岩女巫就在前面。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1季第16集。 怎么办？野女巫刷新太久没人打，身边聚了很多小怪。 不慌，我们有的是时间，身上药品都齐了吧？ 齐的。 齐了。 好，你们俩先闪。 啊？ 你和包子先跑，我和风书烟木去炸开小怪附近的那团篝火，他们会疯狂来追，这一趟就能跑掉，再来反击。 哦， 好的，老大。 无常，开打。群家验之炫文啊，系统刷的 BOSS 就是无耻。野女巫过来了，给他点玩的。 好， 再给点大。包子，韩英柔，坐标16587542， 我们来了。 这场战斗还要持续几个小时，大家加油啊！ 哎呀，都已经2:30了，去莫小应该刷完琉璃之地了吧？ 老蓝，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心不在焉的呀？ 哦，不好意思。 接下来咱们去哪儿？ 去刷琉璃之地吧。 恭喜玩家君莫笑、风书烟木、韩烟柔、包子入侵，完成第10区岩女巫卡修首杀。 岩女巫？烈焰森林36级的岩女巫？ 不是吧？ 君莫笑他们才多少级啊？4个人就能杀岩女巫？系统出 bug 了吧？ 莫笑兄弟，恭喜啊！ 谢谢。 兄弟够强，30级就能杀了36级的岩女巫， 挺不容易的，杀了3个多小时呢。 兄弟以后打算就这样越级去杀 BOSS 吗？ 能杀为什么不杀？ 这…… 是啊，人有这个能力，能杀为什么不杀？其他人又凭什么不让别人刷记录啊？ 兄弟，琉璃之地这个副本，你觉得你的极限会是多少？ 比你们目前这个成绩再提高2分多钟吧。这个记录我建议你们不要再拼了，成绩的关键就在于最终 BOSS 脱亚。打脱亚的话，我这个散人的优势是你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拥有的，即使你们的配合天衣无缝，最后还是要差一点。 为什么？ 因为队伍配合我们也可以有，但是散人你们没有。 好吧，看来这个记录只能满兄弟你不要出手了。 嗯，这倒可以。 兄弟，你这次需要点什么呀？ 给我发你单子啊。 收到，我考虑一下吧。 欢迎回到神之领域。 老蓝，你怎么又回来了？记录被刷掉了？ 暂时还没有，我是来给你们看看君莫笑提的条件，他不会再来破我们记录的条件。 蓝乔，听你这话的意思，我们的记录是一定会被君木笑破掉了。 怎么回事，蓝乔？你是诚心想让大家看你的笑话？ 哎呀，蓝乔老大，人只是虚张声势吧，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绕岸垂杨，我只是觉得他人还不错，所以愿意相信他。 他人不错，人不错会绑架副本记录来勒索各大工会？ 记录不是专属于大工会的。大家凭本事刷记录，我们竞争不过对方，也只能用这样的法子来换取记录了，否则就干脆放弃。 谁说我们竞争不过？ 蓝乔，你最近大概是太累了，放松一下吧。这次这个副本记录交给我们吧。 会长，你是说 让绕岸垂杨来替你吧？我们五个去刷记录。 什么？会长，真的吗？ 君莫笑他们刚刚四个三十级的人完成了炎女巫的首杀，没有 MT 骑士，也没有牧师， 这就是你动摇的原因？ 这只是证明了他们的实力，但更主要的还是我突然意识到，他的行为其实都很顺理成章，是我们单方面的认为他不应该如此。这些本就是游戏设定里的合理竞争啊！ 我们现在去刷记录，也是合理的竞争。 这个当然，只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并且君莫笑的职业是散人。这是一个我们不具备的变数。 是不是好的选择试了才知道？蓝乔，难道你不相信自家兄弟的实力？ 实力不是相信就会有的。 不错，君莫笑的实力的确要胜我们一筹，但是琉璃之地这种低级副本实力的发挥是有极限的，就算是职业战队在这里的表现也不会和我们相差多少。 说得对，会长，我们出发吧。会长，随便打打就这成绩了，多磨合一下肯定更狠啊。 哎，话还是别说太早吧。 怎么，你们连这点信心都没有？要不是这些小号不如自己的号用的顺手，刚才那把就能刷出君莫笑破不了的记录。 叶寒、严飞、曙光，你们三个过来。 什么情况？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 我说，会长，你不会真的怀疑蓝乔吧？ 蓝乔的话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我知道，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只能走这一步。如果真照蓝乔的意思直接向君莫笑妥协的话，未免太轻率了。要是传出去，工会的人会怎么想？ 那也没必要把蓝乔给踢掉吧。你搞了绕岸垂杨那小子来，看他那得意的样，我承认他水平比蓝乔是要高一点点，但也就是一点点而已啊。 高一点点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君莫笑确实能把我们的记录再破掉的可能性，带着绕岸垂杨正好堵了这帮小子的嘴，以后再和君莫笑有这种交涉，他们也不会再来阴阳怪气。 那万一君莫笑破不了我们的记录呢？ 那说明蓝乔的判断是错的，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这家伙 深谋远虑啊你。 所以会长是我，不是你们。好了，给我精神点，要是换了蓝河来，态度肯定比你们三个都要端正。今天不把这个记录给我刷出来，你们三个都留在市区，别回去了。 放心放心，那个记录嘛，多多磨合一下，下午不出晚上也肯定破了。垂杨，走了。 哦，来了。什么情况？这四个人说了一下悄悄话，回来怎么突然就态度变了？莫名其妙。 正式刷记录。 是，会长。 哎， 等等，你们看，那个人头上的 ID 是君莫笑吧？ 君莫笑， 哎，还真是。难道记录已经被这家伙刷了？ 没有，榜单上挂的还是咱们下午刷出的记录。 哎，春阳，你干嘛去啊？ 喂，你就是君莫笑？ 嗯，你是谁？ 云听刀？ 谁啊？ 我叫绕岸垂杨。 这人不只是文盲，还不识书啊！云听刀，你名字明明是三个字，绕岸垂杨，这不是四个吗？白痴啊！ 靠！ 嘿，哎呦，动手！哎，呀，哎，哎，呀，啊！ 我去，这什么武器啊？伞？ 垂杨，不要冲动。 包子， 啊，怎么了，老大？ 包子，你刚才的抛沙用的不好啊！你那么急着上去抛沙干什么呀？ 我想趁他格挡还在冷却中的时候攻击他呀。 这格挡只对物理攻击有用啊，抛沙那是法术伤害。你连格挡的冷却都能算清楚，这么基本的设定不知道吗？ 是这样吗？喂，那个云听刀，格挡的描述是什么样的？你帮忙看一下。啊？哎呀，我忘了。他是个文盲来着，怕是不认字吧？ 我跟你拼了！ 等等等等，我相信你不是文盲，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春一老，蓝溪阁总部的会长。 哎，你明明不叫春。 包子，他们开的都是小号。 哦， 总部会长，来刷记录啊？ 不错， 这大老远的挺不容易的，辛苦了。 全是拜你所赐啊！ 我可是很有竞争力的。你们一定要加油。 听起来你很有自信。 哪里？ 是你告诉蓝河，这个记录我们一定拼不过你。 好像是说过。 小子，你不要太嚣张啊！敢不敢和我单挑？ 蓝河没有来啊？ 没有。 你们应该叫蓝河的。这个人嘛，如果是 PK 的话，应该会赢蓝河多一点。但是要刷副本，蓝河比较稳重，打配合刷记录会比他更出色。 啊？说什么呢你？有种来和我单挑啊！ 你看，他也是明白的，放他去竞技场疯吧，刷记录的活让蓝河来就行了。 靠！ 不要乱来。 没错，不要乱来。你如果真想和我单挑的话，开你的大号来。 这什么？ 聪明啊！用三十级的小号挑战我大号，输了也根本没什么。你以为我会和你玩这无聊的把戏吗？用不着大号。我就用这个三十级的号和你打。 放心吧，我不会用低级的号欺负你极高，我会随便借个七十级的号和你打。 这极低欺负极高，我没听错吧？ 很好，去哪里啊？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们要去副本练级了。再会了，各位。 我靠，君莫笑，你出来给我单挑。 行了，我们也开始吧。 啊， 好， 好。垂杨，刷记录了，专心点，别忘了我们为什么来的。 来了。 不是，你们看看垂杨，哪有这么乱打的？节奏被他带得一塌糊涂。 哎，算了，让他发泄一下，不然也打不好。 那个叫君莫笑的，不会是故意挑衅垂杨，然后影响我们发挥吧？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这样挑衅一下也就是一时上火，我们今天刷不出来，明天照样来。他难道每次都候在这里用挑衅来影响我们？ 那他废话那么多有什么用意？难道他真是认为蓝桥比绕岸垂杨要强？ 哎，你们觉得？ 我觉得吧，蓝桥刷副本的确非常稳定，但是大家都配合了一天了，我看得出来绕岸垂杨和我们的配合很默契，就算是蓝桥也未必能做得更好吧。 但至少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蓝桥不会像绕岸垂杨这样受情绪影响。 难道说那个君莫笑挑衅绕岸垂杨的意图就是想让我们看看这家伙在这种地方的不足？ 我说你们会不会是想得太多了，哪有那么复杂。我看就是绕岸垂杨先挑衅，然后君莫笑反讽回来而已。不要多想了，认真副本。 嘿，嘿，呀，呀，呀，呀，嘿， 会长。 表现挺好，大家继续。第三次了，今天最后一次机会了，都上点心。 没问题， 加油 加油。 这个叫绕岸垂杨的真有毅力啊，刷了半天了。你看世界公平。 君莫笑，记录放在这儿，等着你来破。君莫笑，记录放在这儿，等着你来破。君莫笑，记录放在这儿，等着你来破。 哎呀，是啊，真是辛苦他了，我回他一条。等有空。 那什么 啊， 琉璃之地现在的副本记录是兰西格，成绩24分41秒46，我们还会再刷回去的，对吧？ 当然。 什么时候？ 得等第五个队员到了。 第五个？这次又是谁？ 你打过交道？ 打过交道？谁啊？ 辉月，有印象吗？ 哦，那个人啊，有印象，在那一批人里看起来是最差的一个，不过至少要比我强。 他叫乔一帆，单挑的话他确实一点也不出众，不过像副本这样需要团队配合的地方才是他真正的舞台。 那他什么时候来？ 顺利的话也许明晚就可以见到他。 真希望明晚早点到。 一帆， 哦，英杰啊，刚加练完。 这么晚你去哪儿了？ 随便出去转了转。 哦，一帆，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儿啊？白天训练时就看你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我哪有什么好事？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我回去了啊。 哦。 晚安，英姐。 晚安。 欢迎回到荣耀。 前辈，我已经30级了。好了，代练。 反正一起下本吧，过零点有问题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问题。 刷琉璃之地这副本你还会吧？ 会啊。 可不要大意哦，我们的目标是要刷出这个区的记录。 是吗？那我还是温习一下吧。 看一看最好，我们只有3次机会。 为什么？ 因为除了你之外，队里的其他角色在3次之后恐怕就要升到31级了。 啊，现有的记录很高啊。 是的，可以说是当前的极限了。 那我们要怎么做？ 3次机会，只要你能融入我们的队伍，破这个记录就没有问题。 3次机会， 放心吧，你的话没有问题的，我相信你可以做到，所以特意只留了3次机会等你。 等我？ 没错，没有你的阵鬼，想打破这个极限记录还真是有些麻烦。 可是阵鬼我还不太熟。 这个副本3次已经足够你熟悉了，别忘了你也是职业选手。 前辈，3次足够了。 来了吗？ 来了，前辈。 哟，来了，这里。 前辈旁边站着一个枪炮师，会是苏沐橙吗？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好，人到齐了，0点我们立刻开始。 好的。 装备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 第一次不追求什么速度啊， 让一寸灰融入一下我们的打法。 一次就够了吗？ 够了，刷新了，进门吧。开始。就是这样，看好我们攻击的节奏，开战的时间一点也不要浪费，技能的冷却控制好，保证效率的最大化。残影可以不要开了，开那个的时间不如多斩两刀提供输出，我们不会让仇恨转移到你身上，你吃不到攻击的。 好，我记住了。 这个冰阵 有问题吗？ 不不，开得很好，很及时。包子，这次是你的失误啊。 我的我的。 不过这里其实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包子刚才聚的那三个怪正好是朝着你这个方向来的，你先出一个月光斩，三个怪可以被送退几个身位，巨怪还是可以完成，这时候你再用冰刃去控场，那攻击就完美了。 可是刚刚聚的怪不止三个啊。 这不还有我们的吗？我们同样也会针对失误进行调整。 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失误，记录是不是已经没指望了？ 从破记录的角度来说，的确怎么控场都无所谓，但是比起记录，我们更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锻炼自己的意识和判断。在副本里你可以顺利地用一个冰阵来控制，但如果在比赛场上，你确认在没有任何控制掩护的情况下，你的冰阵就不会被打断了。 我明白了。 虽然只是小副本，但是还是要努力提高意识。 是。 报道韩一柔，你们两个也多注意一寸灰的鬼阵，配合可是相互的。哎，对了，鬼阵这些技能的效果你们知道吗？ 不知 道。 三十级的鬼剑士，除了纯防御的鬼神残影和攻击间控场的冰霜鬼神外，还有刀魂。刀魂的鬼神之力会给队友提供力量和智力，任何职业在刀魂结界中都会得到极大的强化。三十级的鬼剑士拥有七阶刀阵，可提高105点的力量和智力。 105，这么高？ 所以鬼剑士要在合适的时候放出鬼阵，而其他角色呢，当然要充分利用鬼阵，至少在鬼阵出现的时候，输出要全部在阵内完成。 原来是这样。 一寸灰很厉害啊。 谢谢。 继续。 恭喜玩家君莫笑。 哎，快看，记录又被君莫笑给打破了。 哈哈哈哈，恭喜蓝西格。 啊，什么意思啊？成绩君莫笑可不是蓝西格的人。35秒。 那是恭喜蓝西格如愿以偿啊，这刚不还刷了一个小时的世界频道，叫嚣着让人来破他们记录吗？ 哦，原来如此。 这打脸酸爽啊。 我靠， 君莫笑居然真能破了我们的记录，有两下子。现在我可和我单挑了吗？ 明天下午吧，开着你的大号来。 很好，希望你不要临阵退缩。 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